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古月在直播间问候大家。没错，今天可是直播呀。那大家呢也欢迎来签到，欢迎大家在974月会里再签到，我在这里啊。而在今天的假日中，我也不是孤单的，因为在今天直播间有一位音乐家的朋友和我在一起，他就是著名的爵士音乐家，也是九门国际爵士音乐节的创始人，还是音乐总监黄勇先生。 你好，古老师好，大家好。哎， 黄勇先生，这是好多次多次来到古典流行了。嗯。而今天呢，其实，在假日中哈、啊，还把您递到直播间，主要是和我觉得聊聊爵士音乐，我觉得爵士音乐很适合在假日聆听。 对，不光是假日，我觉得我其实特愿意来您这个节目。其实在世界这个现在就是更多的范畴内，爵士乐它实际上是在艺术音乐范畴里，它跟古典它是一致的。我很难想象，我一天到晚如果有可能的话，去到一些娱乐节目哈、啊、去聊这个爵士乐的话不太好聊，它没那么娱乐，也没那么商业，对吧？从作曲啊，从理论啊，到演出形式，它都是艺术的那个状态。 哎，其实呢，以前我们和黄勇先生聊过很多关于爵士乐的种种。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像包括我们此刻听到的哈，觉得哎呀很轻松，觉得很惬意的感觉，有点那种小微醺的感觉，好像在夜晚的，然后你拿出一杯酒那样， 对 啊，孤芳自赏，或者和朋友在酒吧里那种感觉。但其实这只是爵士乐的一小类。以前呢和黄勇先生就大量的给大家介绍过爵士乐的不同种类，还有爵士乐其实要在世界的音乐厅啊，只有古典音乐和爵士乐是可以进入到音乐厅当中的。 对，包括大学。 对、嗯、还有呢，就是爵士乐的这个技术其实并不比古典音乐分量少，而且呢它也继承了之前的古典音乐的这些顺序一直过来。 对它对，你看咱们要说古典音乐哈、嗯、可能之前这几百年，从你一开始，你从巴洛克也好，你到了古典乐派也好，到了你浪漫乐派，再到了民族乐派，再等等等等的哈，它用了很多很多年。 嗯， 爵士乐实际上，因为它产生的晚嘛， 嗯， 所以就这100多年。但是在没有录音记录的情况下，它发生了多少年，咱们也不知道，它怎么孕育过来的。 对。 那么从有录音记录的这个资料整理来看，那个联合国教科文呢就定了一个100年。咱们且拿100年来算的话，就现在咱们听的这种东西，您听这个风格哈，它就是，就明显是跟时代有关的。 其实已经不止了，当时第100年的时候是那是哪年，今年已经是2018年了。 对对对， 其实有时候我们想到爵士乐，很多的可能很多朋友要从电影当中感受到啊，还有很多的这是最接近大家的、像最早的什么拉格泰姆呀，很多的古典音乐家也创作了一些爵士乐类型的音乐，像德彪西啊、拉威尔，当然不要说美国的这些音乐家了。然后呢就慢慢的爵士乐向前发展，包括格诗温在音乐厅里还演奏了这些。但是另外一个分支真正的爵士乐，从二连爵士啊等等这些太多太多的分类了。 对，特别多。其实爵士乐比较重要的一个针对音乐家或者是表演形式或者是这个理论而言，它跟古典音乐它永远也分割不开。比如说咱们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或者家里有那个亲属来学习音乐的人，你会知道，比如说你不可能绕过的，比如说像巴赫的那前奏曲与赋格呀，平均律那部分东西。但实际上你要是仔细研究平均律的那些，包括前奏曲赋格那些曲子的话，那实际上他们是有一个大量的即兴演奏的。 对， 然后呢再通过时间慢慢淘汰，慢慢再省略，最后留下了一个记在谱上的东西。但实际上在当时他们演奏的时候，尤其是前奏曲实际上就是一个即兴演奏。那针对爵士乐一个最大的特性，所谓的这个自由，实际上是在曲式调性和声等等等等等等的框架下，你要现场作曲。实际上每一个爵士音乐家严格的说都应该被称为作曲家。 嗯，那今天呢是假日当中也来看到很多好朋友来签到了啊 Mr. Lee 你好，还有胡雪迪你好，今天的古典流行正在直播呀，还有玉林你好，会在宠邵阳一好。是啊，节日放假期间也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古典也流行。刚才呢其实我们想说两种类型，一种是阳春白雪的爵士乐哈，还有一种其实在我也想说在假日当中大家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不免有一些很轻松的感觉。而今天呢黄宇先生来也还带来了一些特别的一些很生动的现场音乐会的录音，不只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爵士乐，我刚才给大家放了两首都是 swing 摇摆的大乐队的风格。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什么样的音乐呢？先来听这里的音乐呢是黄勇先生带来的，来说说这段音乐吧。 其实大家也能听到哈，就是爵士乐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更多的这个集散地啊，或者说是营地，应该都是在世界各地每一个城市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们叫爵士俱乐部。其实它是一酒吧的 形式存在的。哎，有一点特逗，现在我觉得就今天，到今天为止，身边还有一些甚至是年轻人，有时跟我聊天，哎，我说晚上给咱们去酒吧坐会儿听听什么的啊，酒吧我可 没有那么保守是吗？ 真的还很多呢，我就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借这机会啊，咱跟谷老师也聊聊这个。其实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呢，就是我们约定了一起去一个餐厅吃饭，对吧？作为聚会，几家人也好，一些朋友也好，吃完饭呢，喝点茶呀，怎么样的，可能一顿饭六点半约，可能一下能吃到九点多，然后就回家了，对吧？但是在可能在更多的不一样的情况，民族呢，他会晚饭这点儿六点半吃，比如吃到八点吃完了，然后大家一步到一个可以不是吃饭，而是比如说小酌一杯的地方去聊天听音乐。再去砍吧，就这样的。所以其实酒吧是一个很正常的地方。 如果大家看过很多国外的电影，可能会理解这种方式。但是很多朋友可能觉得，那在这个你边吃东西，或者是其实应该是酒吧饮喝酒啊，或者其他地方，但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办宴的形式？ 那看情况。 对， 正常情况下吧，我觉得。你比如说现在像你听的这样的东西，它完全不是一种那种娱乐性服务性的音乐，它就是一些音乐家、作家、画家、诗人、写剧本的都有，在世界各地的各个酒吧，他们并且还基本上总去了几个，大量的艺术家会在那儿，他们聊天沟通信息，然后音乐家呢就会上台演他新近写的作品，不是说每一个音乐家都像大师一样哈，我只要写个东西，有无数公司等着我呢，国家大剧院等着我去演。正常的情况不是这样， 对，就不是在那些音乐厅啊，那些大的场合里演，更有那种私密的空间，沙龙啊、酒吧呀、俱乐部的那种感觉。 对，你哪有说每一个踢足球的都能当国家队的呀？ 那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一辈子没去过什么俱乐部，其实就是像那种酒吧那种私密的空间。如果大家足不出户的话，我觉得看过一些什么电影啊，包括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现在脑子出来乱了，那想到一部英剧哈，翡翠酒店啊等等这些，还有很多的美剧当中都会有那种在听音乐的那种感觉，而且这种音乐的场合其实很多的这个乐团之间还挺较力的， 对 就是专业性啊等等这些，但除非了到了大家一个音乐节啊或者其他地方才会，或者有一个专业的演出场所舞台再来演出，那是另外一个技 巧。你说的太对了，这让我像现在这些咱们放的音乐，今天你看刚才这首都是我从欧洲听完了以后跟音乐家沟通之后他们送给我的他们的音乐，这包括美国包括欧洲，我在家里啊有一些 CD， 是 ECM 唱片或什么什么唱片公司的啊，我已经就膜拜听了好久了，结果我去到这个国家之后发现这个人我心目中英雄就在一个小酒吧里面对着底下就三十个人就这么演的， 对， 这是他们的生活。 一部电影啊，《La La Land》爱乐之城，对吧？大家通过这个也可以感觉到当时那个在音乐会啊，爵士音乐的那种感受。 对，并且在这种我们叫 Live House， 或者是 Jazz Club， 爵士俱乐部这样的那个场所里呢，其实一点都不纷乱。尤其在国外，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底下的拿着端着酒的那些听众也是非常安静的，像音乐会一样在听。 也是一种艺术嘛。 对， 那其实呢，黄勇先生刚才我也介绍了，还有一个头衔就是九门国际音乐节的创始人，也是音乐总监，很难得。就是有，我记得有一次您上节目我问过，现在国内的朋友在哪儿去来听音乐会，或者您的这个九门爵士音乐节一般的在什么时候举行哈？ 对，其实这个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情怀。你说咱们美丽的城市北京，对吧？在咱们国家的首都文化中心，我觉得应该有这样集约化的相对国际范畴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爵士音乐的一些活动展演活动。然后呢，我就自己那么创办了这么一个，现在已经十三年了，今年是第十三年，就每年还特巧，您看真问到我了。就每年的这个十一长假一过，我们就会在北京。 金秋北京啊！ 对，最好的时候。 那其实金秋北京除了这个古典音乐、流行音乐，那你像每年还有国际音乐节，在十月底、十一月初，同时那就是九门爵士音乐节也是在九月十月份。 对。 一般的在什么样的场合举行？ 我现在基本上在北京呢，还是选择室内比较好。今年我们选择就在朝阳路上有一个朝阳剧场的酒剧场。 哦， 朝阳酒剧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剧场，它里面大大小小有九个，最大的无非也就是能有坐个400人。 那会同时举行这些就是音乐节吗？或者是就是音乐会吗？ 不太行，因为我觉得我也考虑过那么多小厂子一块干吧，我觉得把大家也都给分散了，所以我今天就每天晚上有两场。 哦， 每天晚上两场，每天晚上两场，一般就差不多一周的时间。 很有意思。 嗯， 那在那里只是一个小剧场嘛？因为其实现在北京有很多的这个默默的小剧场，越来有意思。可能很多朋友去看一些进入式的话剧啊， 对 一些戏剧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些。 对，我觉得吧，就是太小了，对于我来说运作上特别难。 嗯， 你比如说，你像我跟那个小柯，我们都合作过，那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同学，就100多人。看个小话剧练演一个月可以，但对于我来说，我就做一场音乐会的话，你100多人的票务你很难去承载这些成本。 嗯， 所以我认为400-500人比较合适。之前一些年我也跟北京很多大的音乐厅合作，有1000多座。 对，我记得有在音乐堂啊办过一些大的爵士音乐节。 啊，对，都是我办的，但是我后来发现真的不容易把1000多张票都卖出去。 还是这种东西还是那种小众一些，还有氛围好一些。 对。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些音乐呢，也是黄韵先生特别从欧洲就是带来的这些乐队，是不是也会在你的九门国际爵士节上演出呢？ 对，这些都会在今年的这个我们12号到15号的这音乐节，今年都会演，每天晚上都要演。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中国的音乐家的作品。 嗯，好。 Dear old friend of mine, little love song, I am turning to you. You the temple. 更正一下，这首是爱沙尼亚的这个音乐家的作品《小小情歌》，是吗？ 对。 一般来说，像这个爵士音乐节都会有什么类型的这个爵士呢？因为刚才我们听了不同的类型的爵士音乐也很多。 哎呀，你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特别好，就是我老觉得我身上吧就有那么份义务或者说情怀吧。 嗯， 我觉得其实咱们广大的音乐爱好者跟听众对爵士乐的那个声音声响或者形式其实还是挺了解的。那么也就是说，基本上比如说像传统爵士的样子呀，或者是 swing 啊那种音乐，大家挺了解的。我总觉得吧，就是那些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就能听到，但是当今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这个爵士乐的一代一代的演变，到底是已经是什么样子了？其实这是我就为什么要每年做这个音乐节最重要的一个情怀。我就希望把这些都带过来啊，哦，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你看现在听的这个爱沙尼亚这个女孩， 嗯， 我自己亲自去那个他们的首都叫塔林， 嗯， 2年，我听她的音乐会，我很孤独，我一个人坐底下听，然后我就跟她谈了2年，她好不容易来的，她现在在欧洲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未来是一个巨星会。 她在什么样的场所在演奏？ 也是演他们在他们那儿，她可以在巨大的音乐厅， 嗯， 那都是几千观众的。然后也可以在非常小的，就200人的 live house， 我这两个我都听了。他的演出，他有这种能力，这个女孩子有这个能力，她自己写这些音乐，她已经不拘泥于啊，这样是有爵士的感受，那样唱法是不是？她就在写，写完了就演，两个人，她现在基本上以两个人的形式，一个她自己弹一些琴，钢琴呐，钢片琴呐，还玩一些小电子，然后和一个贝斯手，无论你场地多大。你是5000人还是10000人还是多少人，无论你听得懂听不懂他的语言，他都能把房顶给你掀了，能量无穷，这个女孩子非常伟大。 Oh. 个尾声很美，很适合放这段片花。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是的，其实，您知道吗？有一场爵士音乐会让我挺震撼的，那是2000年的时候吧，就是莱比锡。Grandhausen 他们那个做巴哈 swing 巴哈那个， 那太棒了。 对，他那个古典音乐和爵士音乐他们的相结合，其实在今天任何一种艺术都不是单独的一种艺术，都是融合了跨界的艺术。古典音乐不再是纯正的古典，有时候加入了很多的元素，而包括爵士也不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爵士，可能加入很多成分，还有戏剧、歌剧等等，这些都是穿插在一起，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音乐上的艺术也是多元化的。 对，它这个其实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正常的，就是自省与自觉。 嗯， 你作为一个音乐家也好，艺术家也好，你最核心的动力一定是创造， 嗯， 对吧？你要是如果一代一代的人，艺术家、音乐家，他，你发现这代人这50年，这个民族或这一代艺术家没创造出东西来，你就觉得这太可怕了一件事。所以，这种原动力，这就是原力，你导致了他想找各种 原力嘛，《星球大战》里的原力。 对对对，他会，如果我是做音乐的人，我知道我自己也写音乐。当我有的时候真的比较焦灼的时候，我会特别饥渴地寻找各种营养， 嗯， 有可能从一部书里，有可能从一幅画里，有可能在哪个去哪儿旅游，听在山沟里谁唱首歌， 对啊，也许是民族性的， 对，各种东西，我就会自然地把它带入。 那我们来听听不同的爵士乐的风格吧。 在穿梭，路灯在闪烁，站在清冷街头，陌生人群交错，许多麻木的表情被口罩淹没。巴拉巴拉巴巴被雾霾吞没，看不清轮廓，谁还在奔波，谁放下执着，心中那片蔚蓝的天空，被都市霓虹纷乱迷惑，陷入泥泞的夹缝之中，无力去挣脱，谁把自己灌醉在无 爵士乐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音乐。那这一首呢，则是来自我国的音乐家了。 嗯，这是咱们的非常美丽的歌手詹小丽的。 嗯， 她这作品就比较就南美风格了。 对，有点加了一点波萨诺瓦。 对对对对对。 这个曲子叫做霾，雾霾的霾，音乐中有对，我也听到他的歌词哈，有很多的迷茫啊这样的感觉，但是他把这首霾却演绎得如此美丽。 对，小丽她若干年前结束了在欧洲的学习，她学习的就是爵士乐的这个专业，演唱的专业，回国以后在北京我们就认识以后呢，其实互相勉励互相鼓励，他就在创作就写，然后他这一代这个年轻的女歌手写的作品，她特别用功，特别努力写的作品呢，你就会发现她已经没有那么多局限了，她想到哪她会用很多诗歌，所以我就老说她是一个用音乐写诗的人，她改变了很多那个真正的那个诗歌，现代的诗歌用那个作词来，她来谱曲，

建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气温始终比较适宜出行。受到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西部山区、北部地区有阵雨，雨量不大，雨后北风逐渐加大到三四级，阵风可达六级左右，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傍晚西部山区、北部地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大部分时间适合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中国戏曲文化周的相关消息。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北京园博园举办，开幕前三天迎来游客8万多人。从第一届开始，戏曲花车巡游就是中国戏曲文化周的一大亮点。今年的花车虽然没有去年的数量多，却更加打眼了。今年的花车巡游由3辆戏曲景观舞台花车、大型戏曲机甲和戏曲机械人偶以及200多名巡游演员共同组成。以往戏曲周的花车是每个车一个主题，今年的花车主题更加鲜明，更加强调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北京京剧院众多名角也参与了戏曲文化周的活动，著名老旦演员翟墨和老生演员张建峰在开幕式上参加了表演。除了花车巡游，园博园银杏大道两侧更是移步换戏，既有园林演出、票友大赛、戏曲电影展映，还有地方原唱地方戏、戏曲主题街头表演、戏曲场景秀和人物秀等异彩纷呈的活动，俨然成了一座戏曲大观园。走进4000多平方米的科幻戏曲体验馆，众多新锐艺术家为今年的文化周打造的戏曲科幻秀《梦回牡丹亭》正在精彩上演。观众可以借助全息成像、智能人机互动、人脸识别、VR 技术、动态捕捉等技术手段，沉浸在一场视觉观赏秀当中。下面为您介绍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FM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不同种类，爵士乐，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在假日期间，我是古月。今天和我在直播间的是，著名的爵士音乐家黄允先生，也是九门国际爵士音乐节的创始人，还是音乐总监。哇，真是好厉害！ 大家好， 也是一个坚持了13年的音乐节了。 那你这更长，18年了。 好像我也没那么老啊，但是我觉得 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坚持很难。刚才我们谈了很多都是在创新呐、在融合呀，在跨界呀，但是其实我想到就是很多的英国人他们的这种传统就是得来的特别不容易。其实一些传统和经典怎么来，就是一年一年的坚持下来，然后优胜劣汰，是吧？ 对，这个确实是确实不容易。尤其是你相对艺术点的东西哈，在一个城市或者一个民族一个时期内，比如我去挑头去做这事儿了，确实有时候挺孤独的， 是吧？ 啊，确实有时候挺孤独。 做艺术其实是一种孤独的艺术，像钢琴家那些演奏家，你要必须要孤独的来自己产生漫长的练习的岁月。那些作家、美术画家、这些雕塑家，都是要孤独进行自己的这些艺术，因为你孤独的当中，你才有这些思考。 对，但是比如说我做这个音乐的这些这个展演或交流活动吧，还跟纯艺术创作还是有一些区别。 对，您说的这孤独我能理解，就是从社会的不支持，然后大家的这些，但是从一开始爵士，我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突然就一下子像爆发一样的大热，然后慢慢的现在在紧缩，然后在现在可能就是成为了固定的人群的一种小众艺术。 对，比较细分化了。你说的还真是，当时我也是觉得突然爵士搞笑，怎么就爵士乐这么火爆哈。我们演出那会儿永远满满的。 对， 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冷静，蜜月期过去了，冷静了。然后现在呢其实也有特别好的消息，比如说全国更多的城市都有这种大规模的国际爵士音乐节，然后呢基本上主要的音乐高等教育院校都开设了这个专业，我认为这个是特别可喜的。 这是古典流行在直播，我看看在直播的朋友，大家来签帽的朋友有没有对爵士乐更加了解的，或者你喜欢哪一类爵士乐呢？因为大家一听，刚才我也上半时段都说了，大家印象中哈都是那种有点微醺的那种小资情调的爵士乐。那其实刚才我们都听了很多不同的类型啊，这里是拉丁的，让我想到曾经介绍过一个古巴的这个林荫道俱乐部，那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古巴音乐，但是呢加入了很多的当代的爵士音乐。那时候其实也跟巴西的音乐他们相结合，就是一批人到那里，到美古巴，然后加入了爵士音乐的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一种方式。 对，说到古巴这，今年我们还真请了一个国内现在特别优秀的一个钢琴家，叫罗宁。然后呢他就是去古巴，那就是自己就是一腔热血就奔古巴了，在那儿写了，并且跟特别特别巨大的大师去学，然后回来以后，他本身吧，罗宁又是从那个新疆成长出来的一个音乐家，然后他就有很多情怀，包括平时跟他聊天可逗了，他非常好玩，然后他脑子里都是雪山，都是脑子里全是那些，然后他就开始写，然后这几年写的音乐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然后他就会又把古巴的这种节奏的感觉放进去，又把爵士乐的所有的理论体系包括演奏的东西放进去，然后又把咱们国家新疆地区的那些风情又给放进去。哎呀，他的音乐正好我们是应该14号吧，13号请他来演出。 今天呢黄友先生也带来了罗宁的作品，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应该是这一首吧。其实刚才我们也还在说，在今天各种音乐的融合，应该是这一首哈，遥远的可是歌儿， 对， 罗宁三重奏。 有味道的音乐，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罗宁的三重奏，遥远的喀什格尔。 罗宁厉害啊，被我们誉为这个中国最帅的爵士钢琴家，大家可以搜一下啊，上网那倍儿帅小伙子。 等到时候您爵士音乐节的时候，可以给我发一些照片哈，我发给我们音乐会的朋友看看。 对，颜值有担当。 九门国际爵士音乐节， 对， 在每年的十一过后， 对，十一过后，罗宁应该是今年的10月13号。 其实我觉得，其实平时在大家听到不同的音乐，在今年其实包括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也做了各种各样的，和文化基金做了不同类型的音乐会，但还真的没有爵士哈。 对，我报名明年参加你们的这个活动。 好啊，其实我觉得音乐的感受就是不同的，而且其实爵士音乐它本身有那么的艺术，分支又那么的多。一直以来呢，我们对爵士音乐的了解都是不够的。来听听罗宁最后的部分哈，有很多的这种， 对，西域风情。 对，所以刚才也说，音乐在现在有那么多的融合和民族性的融合。你看，像马友友的丝路啊，是融合了这些不同地域的这些音乐家们的民族的古典的融合在一起。那我也相信以后这个黄勇先生的九门国际爵士音乐节也会有着，包括现在也是有不同的音乐的融合，不同的音乐家。我们来听听吧，不同类型的音乐，下面这一段是什么呢？ 啊，这个应该是那个挪威的一个 叫稍事休息是吗？ 对，一个钢琴家，他叫 Book。咱们那个大家熟悉的中国的一个歌星莫文蔚出的那个一个英文的专辑，就是 Book 是做请到中国来做的总制作人。Book 在欧洲是一个享誉欧洲的一个大师，今年我把他请来特别的不容易。他可有意思了，他出身于这个爵士吧，他爵士那些传统的爵士他都 OK， 但是他就不能停止，他就一直往前迈。他所以他的东西有时候你会听到，哎，这是不是个流行音乐？哎，这是不是个电子音乐？他做了很多电子。今年我们请他来可逗了，我们会在现场给他布置，也是他要求的。他会用钢琴，他的触键和声音触发一系列传感器，传感器会带着他自己的电脑的编程，投射到现场观众能看到的 多媒体的有色彩的不同的感觉， 特别有意思。我曾经在欧洲见过他一次，他我请了好几年。我在欧洲见过他一次，拿一个 iPad， 玩，把整个那个现场给点燃了，就跟大家互动。 很有意思。我们经常说音乐是会有不同色彩的，那在这里，我们可以也许在他的音乐会中会看到不同的类型。其实我一直在说哈，音乐和我们的各种感官是相融的，那像 Book 是会色彩了，那以后还会有嗅觉、触觉，各种哈。 五D。 对。出来我还以为很有点像呼麦的感觉， 像马头琴似的。 对， 其实挪威，我在挪威见着一个琴，上次我跟布克还说呢，我每次去 请他好几年嘛，终于今年就给答应过来了。然后每次去他也很客气，带我去吃一些当地的好吃的。他就骑个自行车，他大街上人都认识了，他是他们国家的大师。他就骑个自行车跟我溜达溜达吃。然后呢，他的音乐会里我见过一种，就是挪威的一种小提琴，就是比如说这小提琴有这个指板，上面有多少根弦，但在指板下面还有一套弦，那套弦是不用去拿弓子拉，它会共振的。就特别奇怪这个乐器，我还说什么从他那儿买一个，他告诉我了一个还不错的，但我一听也太贵了，我就没买。可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其实各民族有很多他自己的东西，所以当艺术家生活在这个时代，生活在这个地区这个民族的时候，他无论是爵士音乐家还是什么音乐家，你看现在像听布格的音乐， 他已经不完全是爵士了， 对，你就感觉是画家一样，他在画画， 而且还有融合了很多 New Age 电子等等， 对对对对，不拘一格，我喜欢这样的。其实就是刚才像古月老师说的，我觉得就是 ING。我希望我们在北京，我自己做的这个九门音乐节，能够是一个反映当下这个世界各地各民族这个爵士乐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这些年轻人或这些艺术家在怎么创作？这也可能对交流有好处，对沟通有好处，同时也对我们国家的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可能也有一些招式作用。 九门音乐节为什么叫九门 啊？这个太逗了，这个是，嗨，那会儿我也年轻，就那么起了。现在我也不太敢这么起了，感觉镇不住。这个咱们是 九为最大， 然后北京是几乎唯独一个，就是它有允许有九座城门的一个城市。啊，九座城门就是。就皇城嘛，它有九个门，不各有各的功能，什么德胜门呐、啊、西直门呐、啊、东直门，好多门，九个。这样的话，实际上九门也就意味着它是皇城，北京。 北京皇城。 九门提督，这个官儿好像只有北京有。 这个我要说一下，这是黄永先生微信的名字。 对。 接触不好吧，越来越震撼了，感觉 听他的音乐真的是这样。听他的音乐，我第一次被感动，就是他可能会用很长时间在一种色彩里给你描绘，然后大家的当你慢慢带入进去的时候，包括现场还有各种光颜色，他的那个触发，然后慢慢带进去之后，他在一个时间他知道什么时候进行某种迸发， 其实 一下就激动了，你知道吗？ 这么说的话，让我想起音乐其实有时候造了另外一种空间，时间空间的另外一种场，很玄妙， 哲学，音乐就是哲学。 感觉是到了外太空了吗？ 对，这个我不好说，这个人太伟大，就欧洲那么多乐评人，那么多媒体杂志评价他伟大，我因为跟他太熟悉了，老去找他，我就太生活了。但是我听他每次听他音乐会的时候，就全是汗毛，就所有 一定要去看这场音乐会啊！ 这是在15号我们的闭幕演出。 其实呢，我觉得有时候音乐就是这样，甚至比其他艺术还要玄妙，它通过声音等等各种结合，让我们产生了另外一种感觉。也许大家今天我说给大家带来爵士哈，大家一开始听我带来的那种 swing 更轻松一些，摇摆一些，然后大家可能觉得哎，爵士嘛就是很轻松的，没想到听到最后越来越费脑力了。这首是来自波兰的音乐家了， 对对对，哎呀，这些特别可爱。他们是去年在 克拉科夫举办的欧洲青年爵士比赛里金奖。 哦， 当时还特别那个，我特别幸运，我还是评委。跟意大利、德国，来自欧洲很多国家的大师，包括美国的大师 Kurt， 那些都是我们在一起17个人的评委团，最后把他们评了金奖。然后评完之后，我特别感动，很年轻一帮小伙子，我说我明年一定把你请到北京来演。 哎，托马斯齐瓦五重奏， 对，他们是一小提琴为一个核心的创作力量，这个托马斯就是拉小提琴的。我在波兰我会发现 萨克斯， 波兰特逗，大家比较了解的，就比如说肖邦啊，这种。然后呢，通过这些年，我针对很多波兰这个爵士音乐家，包括你听到这样的作品，我听了特别大的量。我发现，一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这些音乐和他们的历史，就是一点都分不开。我在波兰几乎没听到过一首特别欢快、特别阳光的那种音乐，全是相对比较深沉。 那你看，像托马斯这首作品叫《最后的希望》，但是其实波兰这个国家虽然不大，但它有很丰富的音乐历史，很多优秀的艺术家、音乐家。 对对，并且它也是饱受磨难的一个国家。 对，还有包括很多的，包括电影音乐作曲家等等， 太 多 了。 我觉得都是让我非常喜欢的一些音乐家。 对，我曾经就说过，如果你看到波兰版图跟中国版图比，你就会它会非常小，但是它的这个音乐文化，别的艺术我不是那么了解，在音乐上大家其实都知道它非常强大。但是呢，你要看欧洲地区，尤其是中东欧地区，波兰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国家，在那个地区。 对，其实说到音乐上，我们还回到音乐上啊，波兰的音乐它有很多的种类，古典呀、爵士呀，甚至不同类型的音乐都在这里，它进行了很充分的一个繁荣和发展。 对，这个乐团就是因为他们参赛嘛，我就仔细听了他们好几首作品。有一天晚上，他们还举办了就是冠军的音乐会，我听了他们。年轻的孩子们，每个孩子都修养特别好，就是古典的功底特别特别好。 对，我们可以听得出来。 然后针对整个他们民族的斯拉夫地区等等那些色彩的描绘也是非常自然。然后他们怎么说呢？就特成熟，就这个年龄，您让他感受到那种成熟，我觉得还是让我挺震惊的。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得来，让北京的年轻人看看你们。 所以我又回到这个话题。那我会说他们属于哪种爵士，其实在今天你真的单说一种爵士的类型很难来界定了。 对，我跟你说古月老师，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当今实际上我参加过国际上很多关于爵士乐的论坛，针对就一句话，什么是爵士乐，基本上是罄竹难书的，没有一个权威说我告诉你什么是爵士乐。因为爵士乐在这100多年里发展的变化的太迅猛了。 就是有时候我们对一些种类的艺术的分类哈，是过去按照什么唱片的分类发展，销售商来分类的。比如说像 New Age， 这就更加玄妙。 对对对， 你说什么是 New Age 音乐？新世纪音乐吗？ 没错没错没错。 对呀、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电子啊爵士在里面。 对，包括现在分类里有那个 World Music 世界音乐，你都根本就你听不明白到底哪个算。 像刚才的那个挪威的不对，挪威的音乐家对布格， 对 他的音乐其实有点。就是往New Age其他的就已经不是在这爵士的种类当中了。 这帮波兰小孩也是，他们现场演出有时候你会感觉一帮朋克，或者可能下一个曲子感觉是一堆摇滚青年，就你都会有感受，就是太融合了。 在今天21世纪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对一件事物的看待也不再像以前一样，不要再固化。对，音乐艺术也是这样。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再翻过头来再听一开始第一首没有来及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 韩童 五重奏， 这是 我们国家的音乐家的。 对，这是咱们中国的年轻人，这是个双胞胎来自哈尔滨。然后呢，他父母带着他来北京，然后学习音乐，后来送到国外去，现在他们在欧洲是顶尖的音乐家。 这里呢，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韩童五重奏的一个故事的开始。那虽然是开始，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也是结束，我们也做了一个循环。那也希望 九门国际爵士节啊，希望坚持办下去。 哦，谢谢。 对， 谢谢， 不只是越来越好，我觉得随着只要他坚持，他有他的理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只是我希望有这份坚持。 谢谢，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能到我们音乐节的现场来看。 好，谢谢黄永先生，今天的古典留声到这里，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再会。 金秋十月，北京园博园变身戏曲的天堂，音乐的海洋，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交融，东方与西方碰撞，戏曲与交响乐联袂亮。